第43集，泰兰德被俘。萨维斯被箭矢射中后，泰兰德从萨特手中滑下，却安全地落在地上，身体也还是一动不动，更加证实了马法里奥的猜想，萨维斯肯定是对他释放了什么法术。那箭矢深深地扎进了萨维斯的肩膀，他伸手去摸，伤口处流血不止，但脸上的愤怒却远大于痛苦。他试着拔出箭尾，却没有拔动，一怒之下索性将箭杆折断。其余的萨特也没能幸免，其中一个抓着马法里奥的恶魔剧烈地摇晃向前倒去，一支箭矢穿透了他的肩胛骨。马法里奥总算腾出手来，从小袋子里抓出一把细小的颗粒，撒在另一名萨特脸上。那萨特痛苦地捂住双眼，马法里奥在塞纳留斯的指导下收集的草药烧融了他皮肤下的软组织，那恶魔痛苦地跌在地上，再也顾不上抓紧俘虏。马法里奥没有回头看救星是谁，而是立即拔出匕首，对着那个双目失明的怪物挥刀便刺。那萨特倒地的同时，马法里奥又凭借锋利将手中的利刃投向了萨维斯。虽然受了伤，萨维斯还是轻松躲过，转头看向正忙着加固传送门的另外三名萨特，随后又邪笑着想要抓住泰兰德，又一发箭矢打在了距他的蹄子只有数寸之远的地上。萨维斯的双目燃起火焰，朝没在施法的萨特爪牙把手一挥，两个恶魔朝马法里奥扑了过来，第三个则冲向那名身份不明的射手。马法里奥再次把手伸进袋子里，朝其中一个恶魔扔出了一枚小小的圆形种子，对方向后一退，种子种在地上。就在他露出狰狞笑容的同时，种子突然裂开，白色的粉尘将它吞噬。那萨特疯狂地伸手挥打，不住地打着喷嚏，以至于跪在地上痛苦丝毫不减。马法里奥又朝第二个恶魔掷出一枚种子，可惜没有扔准，那怪物朝他跳了过来，用利爪掐紧他的喉咙。马法里奥看见萨维斯此时想要拉起泰兰德，但肩膀上的伤口渐渐发威，萨特只好单手把他往传送门里拖。马法里奥担心萨维斯只凭一只手的力量还是能把泰兰德带走，于是在脑海中飞快地搜索起来，想用某种法术帮他和泰兰德脱离险境。掐着他脖子的萨特此时嘲讽地哈哈大笑，用尖指甲抚弄着马法里奥的下巴。那长角的怪物口中念出咒语，马法里奥感到自己的脖子被一股可怕的力量包围，像是被人套上了颈圈，呼吸愈发困难。就在这时，战火席卷了这片山头，暗夜精灵和恶魔大军打得分外焦灼，后退的暗夜精灵士兵们跟萨维斯和他手上的泰兰德撞在了一起。萨维斯怒吼着，只用手指就掰断了一个可怜士兵的脑袋，但即便是如此强大的萨维斯也无力阻挡滚滚的人潮，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维持着传送门的那些萨特也显得越发吃力，马法里奥几乎快要断气。满脸狞笑的萨特扬起一只爪子，想把马法里奥的胸口撕开。马法里奥拼命从小袋子里抓出最后一样东西，塞进对方张开的口中。这个萨特瞪大双眼，表情变成了惊恐，挣扎着想要后退。马法里奥总算不再窒息，只见萨特的眼睛越鼓越大，马法里奥感到有一股灼人的热量眼看就要从那怪物的体内迸发而出。眨眼间，他就被烈焰吞噬，发出凄厉的哀嚎声，身体变得焦黑，皮肉被大火烧融。马法里奥强忍恶心，捂住口鼻。上一次相遇时，塞纳留斯向他传授了如何驾驭某些植物种子和果实中的热量，并使之增强到上千倍。马法里奥刚才将先前准备好的一粒种子扔进了那个萨特的嘴里，在吞下种子的短短几秒钟之后，那怪物轰然倒地，只剩下一地被烧焦的骨头。马法里奥原先对塞纳留斯教他的某些本领不以为意，此时他才明白塞纳留斯教他的一切都很有用。是啊，什么都不能跟大自然的力量相比。马法里奥把视线从那化成焦炭的萨特身上移开，再次看向萨维斯。 这时有个恶魔已经冲过去，帮助萨维斯一起扶着泰兰德。当萨维斯转过头来看着马法里奥朝他跑去时，便把泰兰德推给了他的爪牙，准备全力对抗马法里奥。萨维斯狠狠地把蹄子一跺，震得马法里奥和好几个恶魔站立不稳，地上出现一道裂隙，冲着马法里奥的方向飞快地蔓延。在眼看就要跌入地缝的一刹那，马法里奥慌忙躲闪，一咕噜避开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对手。萨维斯迈步向他走来，他的笑声令人不寒而栗，听得人瑟瑟发抖。马法里奥把手伸向袋子，这次却被萨维斯抢了先。他把爪子一挥，马法里奥戴在腰间的所有东西全都飞了出去。 别老使这招了，伟大的萨格拉斯要我活捉你，不过我恐怕要让他失望了。反正有你的弟弟和那女人陪他，要想再次成为英雄，你必须拿出些英雄的样子来。你不该在泥地上打滚，气喘吁吁地等待死亡。 塞纳留斯曾经告诫马法里奥要善待万物，但此时马法里奥心中只有仇恨，他跳向萨维斯，想要把他扳倒在地。但萨维斯只用一只手就稳稳地掐住了马法里奥的喉咙，把他举在半空中。马法里奥无助地喘着粗气，这份模样在萨维斯眼中更加美妙。 也许我会发发善心，给你留一口气，那取决于我能否压抑住复仇的怒火。 想到泰兰德和伊利丹会落入燃烧军团的魔爪，马法里奥挣扎得更加用力，使劲地胡乱踢腿。他的脚后跟踢中了萨维斯受伤的肩膀，断剑扎得更深。萨特首领失声尖叫，松开了德鲁伊的手。马法里奥往旁边一滚，奋力起身。 你背叛了太多人，也伤害过太多人了，顾问阁下，我绝不会允许你再继续作恶。从现在开始，你将只能孕育生命，休想再散播死亡。 萨维斯那双黑红相间的眼睛闪着光，笑容中恶意毕现，浑身散发着黑暗的力量。然而马法里奥抢先出击，那木质的剑杆让他有了主意。剑杆的断裂面突然复原，并长出了根须。无论萨维斯原本有何打算，他都被迫停了下来，再次试图将断剑从肩上拔出。可马法里奥的法术绝不是只让那枚剑矢紧紧地嵌在他的皮肉里，而是让他生根发芽，往伤口里越长越深，使劲汲取萨维斯的生命之力。萨维斯的身体像是一条死鱼似的越胀越大，他发出愤怒而非痛苦的喊叫声，用燃烧的手掌靠近生长的木头，想用火将它从身上剥离，结果却叫得更加凄惨。因为那些根须已经缠绕住了他的五脏六腑，他自己也要承受火烧的剧痛。萨维斯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爪子上长出细小的绿枝和嫩绿色的叶片，两只顶角向上生长，变成了粗壮的枝条，撑起一束碧绿。萨维斯并非是本身变成了一棵树，而是为马法里奥的创造物提供着生长所需的种种养分。 我跟你的事绝不会这样结束，马法里奥怒放，绝不会。 会的，必须结束。 萨维斯发出最后一声哀嚎，身上的所有痕迹都消散在那棵被马法里奥用剑杆创造出的大树上。萨维斯的皮肤变得斑驳，继而长成了又厚又硬的树皮。他的嘴仍在呜咽，变成了树皮上的一块木瘤，根须不断向下伸展，最后顺着他的蹄子扎进大地，使他再也无法动弹。众人见状纷纷退避。在这片满是毁灭与死亡的山坡上，居然长出了一棵高大粗壮、傲然屹立的橡树，碧绿葱翠，华盖成荫，彰显着勃勃的生命力。马法里奥松了口气，跪跌在地。他想站起来，可两条腿怎么都不听使唤。为了释放魔法对抗萨维斯那强大的意志，他已经耗尽了力气。尽管身边的战斗仍然打得激烈， 马法里奥却只想蜷在树下沉沉睡去，再也不愿醒来。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泰兰德的脸，马法里奥觉得他的身体仿佛被上千条锁链缠绕住，却还是拼尽力量站了起来。起初马法里奥在四周只看见了士兵和恶魔，但他终于还是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三个正在施法的萨特。就在几步之外，还有个萨特正在把泰兰德往那道邪恶的传送门里拖。他召唤劲风前来助力，在那萨特身边形成旋风，使他无力靠近传送门。马法里奥强忍着疲惫朝泰兰德和抓他的恶魔冲去。这时又有一发箭矢击中了那萨特的胸口，萨特摇晃了几步，终于朝着同伴的方向倒了下去。泰兰德从他手中滑落，幸亏有风帮忙，将他轻轻地放在地上。马法里奥再次向劲风和他那位看不见的帮手致以谢意，打算一举突围。他使出全力走向泰兰德，每一步都迈得无比艰难，却还是凭着对他的爱意苦苦支撑。当他眼看着就要走到他身边时，突然有个萨特停止了施法，传送门闪烁着不稳定的光芒。长蹄子的怪物将泰兰德拦腰抄起，马法里奥无声地喊叫着扑了过去，可惜却扑了个空。有东西贴着那萨特的头皮呼啸而过，划伤了他的耳朵，鲜血滴在他的肩膀上。可那怪物却忍着疼痛，仍然紧抓着手中的猎物，跃进了传送门，带着泰兰德消失了。在传送门眼看就要关闭的刹那间，最后两名萨特也跟了进去。他们进入之后，那道漆黑的时空裂隙也不见了，就像从未出现过一般。马法里奥想要救回泰兰德的希望也随之一同湮灭。